包括我向我学习的是古典打击乐，那就包罗着有上百件的乐器，有中国的、非洲的、欧洲的，有太多太多的乐器，是一场音乐会不能展现的。 对，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来担任打击乐手了。以前总是觉得，哎，在乐队里鼓手是个女孩，跟着节奏使劲甩着长发，感觉特帅。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架子鼓手了，甚至还有很多大鼓都是女孩子来敲的。 没错，而且很多人以为，敲打击乐就一定要非常有劲儿。 嗯。 但其实，敲打击乐的很多人都很瘦。 嗯。 我觉得，打击乐也可以很柔美，不一定是非常沉重的，像那种、有人觉得打击乐就是摇滚，其实不是，我们有很多古典音乐，里面都有打击乐。 对，那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颠覆大家对于打击乐的印象。 对。 对，那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学打击乐不一定要有劲儿，那么学打击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学习打击乐，我觉得首先当然我是从钢琴开始学起的。 嗯， 我觉得学之前首先要有一个音乐的基础。 嗯， 那你要了解这个节奏，要了解音乐。 嗯， 然后开始学习打击乐。其实像所有的乐器一样，都是要练习。打击乐其实，所有人都觉得，哦，你也是要把节奏敲对。 嗯， 其实不仅仅是把节奏敲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马林巴琴上、山琴上展现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我觉得，学打击乐的人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敏感的洞察力。 嗯， 因为你要演奏很多不同的乐器，比如说马林巴、小军鼓、大军鼓、非洲鼓，每一个乐器都有它的特点，你一定要在很快的时间当中抓住这个特点，然后去练习它，去演奏它。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节奏感要特别的敏锐，特别强。 对，没错，因为就像大家知道的，我们有爵士乐，然后有非洲的音乐，然后有中国的打击乐。 嗯， 每个音乐都有不同的特点，然后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特点。 嗯，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声音就是 这个是我和我的组合 Double Beats 组合的刚刚录制专辑里面的其中的一首，是肖邦的练习曲。 这就是肖邦的钢琴曲改编的， 对，肖邦的练习曲改编的 练习曲。那其中既保留了原来的钢琴曲的那种沉静，又有这种打击乐的灵动在里面。 对，然后我们特意选了这首曲子，是这首这整首曲子都是琶音。 嗯， 它在马林巴上特别适合，我觉得声音特别好听。 嗯，这首呢也是根据肖邦的钢琴曲改编的。 对，这首也是肖邦的叫竖琴，这首曲子 是肖邦的， 也是肖邦的练习曲。对， 我觉得打击乐家真的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哈、啊，能够像魔术师一样用双手在乐器上敲打出这么多遍的丰富的乐曲来。那范妮，你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打击乐吗？ 对，我从小从十岁开始学习打击乐。 哦，从十岁 中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打击乐，然后就一直学习， 一直学习，学了十几年。 对。 然后大学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大学是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的、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去的德国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 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 对，柏林音乐学院，就是 在那儿待了几年。 九年， 至今好像依然在读。 已经留在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还继续学习一个、室内乐的学位。 哦，就是原来呢，你学的是演奏家的学文凭。 对，我原来开始先学的是独奏的硕士，然后独奏的演奏家文凭。然后毕业以后又和我的搭档 Lucas Boom， 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们一起读了室内乐的硕士，然后现在硕士毕业了，再继续深造室内乐的演奏家文凭。 据说在你们之前好像你们的学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 对， 是为你们专门设置的吗？ 对，专门为我们设置的这个学位。因为之前学校一直没有就是有人去报这个，就是有人去成功的学习打击乐二重奏，然后学校很多年一直都没有这个学位。后来我们跟学校申请了一年，然后学校也有很多老师来听我们的音乐会，最后决定让我们读这个学位。 就是被你们的音乐打动了，说服了， 可以这么说。 那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节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创办的。 对， 每两年一届。 对，每两年一届。 对，今年正好是第五届。在之前呢，就是打击乐节，李彪先生他是音乐总监。 对，李彪老师他是我的老师。他是国际打击乐节的总监。 对，他也是你在德国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的老师。 对，我从大学开始跟李彪老师学习，后来到德国又继续跟李彪老师学习。 那我们感觉李彪经常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活动。 对， 其实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的教授。 对，他很辛苦，他经常要两边跑，然后去那边上课，然后再回来。 对，那李彪先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多次，做国家大剧院的打击乐节的宣传。每一次来呢，我们都会播他演奏的那首《绒毛》的舞曲。那么今天他没来，我们还是再来听一听这首李彪先生的作品《绒毛的舞蹈》。 的应该是也是马林巴的声音， 对，但它不仅仅是马林巴，李彪老师是担任刚才的木琴独奏，然后有两台马林巴，就是四个人来协奏。 哦， 对。 那么今年呢？今年的打击乐节是一个怎样的规模？每年都会邀请很多国内外的名家来演绎。那今年呢？ 今年呢也是国家大剧院呢，在国际打击乐节安排了五场不同的音乐会。那这几场音乐会呢是，第一场由李彪老师来开场，和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团来演奏，施瓦特纳打击乐的协奏曲。然后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来自法国的、美国的打击乐家，还有中国的，所以我们这次取名为东游记，是专门的中国民族与世界民族打击乐的音乐会。然后双城记是纽约和法国的打击乐家，然后我和卢卡斯那场叫淘金记，还有 淘金记就是你们的成名曲，你们在比赛当中演奏的曲子的名字。 对，淘金记是我们2017年获得比利时环球打击乐大赛第一名决赛的曲子， 淘金协奏曲。 对，淘金记。 那其实这五台音乐会可以说是每一台都不一样，都有不同的侧面来侧重点展示打击乐不同的侧面。 没错，这次就是五台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会。像第一场就是李彪老师的开场音乐会，它是打击乐和乐队的协奏曲，就是打击乐的协奏曲。这首施瓦特纳协奏曲是最常被演奏的打击乐协奏曲，已经演奏超过1000场，它包括三个乐章，然后满台都是打击乐器，大概有6-70样组成以上。 对，那他的曲子呢是施瓦特纳的曲子，是打击乐与管弦乐队的协奏曲。其实我们好理解，这是为打击乐写的协奏曲。 对， 那么另外的一首作品呢是施特拉文斯基的《火鸟》，里面也有大段的打击乐的展现吗？ 对，施特拉文斯基是20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也是第一个把节奏变换还有这么多打击乐用在交响乐队里面的一个人。火鸟里面有大段的打击乐的难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他的演出时间呢是8月17号，李彪将和指挥家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一场开幕式音乐会。 对， 下面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李彪的作品，叫做小露西。 作品也可以如此的动听。那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青年打击乐家范妮是李彪的弟子，从十岁就开始系统的学习打击乐了。那么你从多大开始对打击乐感兴趣的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巧合，就是我从三岁半开始学习钢琴，但是我特别的愿意动，就坐不住在钢琴凳前面，然后我家里也为这个发愁，我父母都是中央歌剧院的演奏员，我妈妈是女中音歌唱家，我爸爸是小号首席，然后当时他们就在讨论我到底应该学什么乐器，因为我的表哥们都是学了小号，就像我爸爸一样，然后就很着急，一直在讨论、一直到我快到十岁的时候，然后我爸爸的团中央歌剧院给当时就是中国第一世界上第一位打击乐家来伴奏，他是来自英国的 Evelyn Glennie、当时他到北京音乐厅演了两场音乐会，然后我爸爸带我去看，当时我看到台上有那么多乐器，我说我就要学这个了。 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了，是第一位来到北京的打击乐家。 他不是，但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全能的打击乐手。对， 把你深深的吸引住了，震撼了。 对，当时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乐器在台上，我就觉得这个太好玩了，就学的这个。 然后我刚才听你说你在德国在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就待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读完了演奏家的文凭，硕士读完了演奏家的硕士学位，然后又读他的博士，之后呢又开始回过头来读室内乐的硕士， 对， 现在在读室内乐的博士。我问你为什么，你说读着玩儿。 对，其实学习音乐是一条无止境的路，其实我们就算是毕业了也没有办法停止学习，所以既然能在学校学，为什么不呢？ 对，可见你对打击乐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喜欢，非常喜欢。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这是也是你在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是皮亚佐拉的作品。 对，是皮亚佐拉的 Tango， 是叫1960年夜晚的小酒馆， 是你们两位 是我和卢卡斯一块演奏的。 这首曲子皮亚佐拉的作品， 对，是皮亚佐拉为长笛和吉他写的， 让你们自己给改编成了马林巴。 对，我们自己改编的，因为我们特别喜欢皮亚佐拉的作品。 的确是很有小酒馆里小酒馆音乐那种摇曳的感觉。 对， 是两把马林巴， 是两台马林巴。对， 两台马林巴的这种和声。 对，每个人敲不同的声部，然后合在一起。 曲子在今年的打击乐节当中也会亮相吗？ 对，我们也会在今年打击乐节的音乐会上表演。

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古代传奇剧《庆余年》正式杀青，并且首次发布了一版片花。这部剧改编自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身世神秘的少年范闲，经历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和锤炼，书写出了一段不同寻常又酣畅淋漓的人生传奇。电视剧的英雄阵容集合了老中青三代实力派，除了张若昀出演范闲，陈道明、吴刚、李小冉等都在片花当中贡献了惊鸿一瞥。片花整体上把各方的博弈贯穿始终，不仅有朝堂的谋略之斗，还有江湖的纷争厮杀，更有家国天下的大义凛然。由陈坤和倪妮主演的古装剧《天盛长歌》正式定到8月14号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爱奇艺全网同步更新。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是沈岩导演打造的首部古装戏，也是国内率先使用国际领先的影音创新技术杜比世界影像和杜比全景声沉浸式音频制作播出的电视剧之一。都市励志情感戏《合伙人》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这部剧以朱亚文、郑元畅、李佳航饰演的三位好兄弟为主线，讲述了三兄弟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导演林家川坦言，首次作为导演拍摄一部电视剧挑战不小，但是这部剧承载了他作为80后的特殊情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本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五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将会带来舞台风格迥异的音乐会，开启一场夏日的音乐狂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请来的是打击乐音乐家范妮，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即将开幕的打击乐节的音乐会。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他的首场开幕式音乐会。首场开幕式音乐会呢，是李彪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的。 对， 嗯， 是施瓦格纳大剧院协奏曲，还有斯拉文斯基的《火鸟》。 对，那在施瓦特纳的大剧院协奏曲当中呢，可能会让大家大开眼界哈。 对，舞台上的乐器数不胜数， 特别多，像什么响板呐、 像马林巴、 呀， 大鼓、然后通通鼓，然后有quartalis， 就是很多咱们没有见过的乐器都会在台上出现。 没有见过的乐器， 对，比如说，还有在水里敲锣， 水锣。 就算是就是把锣放在水里敲，然后还有火箭筒，肯定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些乐器。 水，我们一样样说哈，这个水锣是把锣放在水里敲， 对，会改变它的音色。 它要达到的是有一点闷的声音吗？ 不是，它会改变它的音高。把水把锣放到水里面，很有意思。 那它的音高会有怎样的变化？ 它就是会从高到低，从低到高。因为如果我们只敲锣的话，是没有办法变换音色，但放在水里可以。 然后在水里忽上忽下这样动。 对， 刚才你还说什么火箭筒？ 对，火箭筒是一个乐器，它有点像通通鼓，就是有点像咱们架子鼓当中的通通鼓，但它很小，然后一排有八个，大概看着像火箭筒一样，所以我们叫它火箭筒。 有不同的音高， 对，也有不同的音高。 还有颤音琴， 对，还有颤音琴，颤音琴就是有点像马林巴，马林巴是木头制作的琴板，然后颤音琴是金属，然后还可以有延音。也是一个打击乐器重要的一个键盘乐器。 它跟马林巴很像， 对，但音色不一样，它比马林巴稍微小一点，但是音色完全不一样，多用在爵士乐里面。 那我们先听一段吧，是在你的这张唱片当中找到了这首格什温的作品，里面有颤音琴，是 一台马林巴和一台颤音琴， 听听看。 里面哪个是马林巴，哪个是颤音琴？ 马林巴是稍微低点声部，那个颤音琴是上面旋律声部的， 主旋律飘在上面的， 对， 是颤音琴的声音。 对。 这是你们改编的格诗温的作品，是他的钢琴小品。 对， 嗯。这首呢是巴赫的作品。 对，这首是巴赫的幻想曲，也是我们改编钢琴曲到马林巴上来敲，是两台马林巴。 是不是在所有的打击乐当中旋律感最强的？最适合改编的就是马林巴。 对，旋律感最强的是马林巴，而且它也比较大，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在马林巴上演奏。颤音琴其实也是旋律乐器，但它比较小，所以只有三个八度，然后马林巴比较大一点，而且我们两个人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他们，那两个人其实他的这个音域也是固定的，还是说不同的马林巴它有不同的 音域是固定的，两台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敲不同的音域，因为我们一个人手里会拿四根鼓槌，然后我们就可以敲不同的声部，也有和声。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马林巴、颤音琴之外，其他的在打击乐键当中的这种旋律性的乐器还有吗？ 旋律性的乐器还有木琴，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李彪老师那两首作品上面都有很清脆的那个声音，是木琴的声音，还有小中琴，但是这四个乐器是一个比一个小，最大的是马林巴。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是不是木琴？木琴的声音， 清脆的那个声音就是木琴。 会问了，这是打击乐吗？ 这是打击乐， 完全对，没错，这就是小鼓槌敲出来的。 是有我们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鼓槌，所以有了成千上万种鼓槌。 那会不会在平时练习的时候比较麻烦？因为它太响了，很扰民，所以都不太敢敲。不太敢练呢？ 对，如果是练马林巴倒还好一点，如果练小军鼓，因为小军鼓和马林巴是我们就是要进入专业院校必须要敲的两样乐器。小军鼓就很吵了，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敲哑鼓啊，或者是只能在邻居不打扰邻居的时候敲。 那现在是不是还是有那种消音的设备？ 对，我们有一种鼓叫哑鼓，就是敲着没有声音，但是只做练习用。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纯打击乐的演奏，那么打击乐和其他的乐队的协奏曲也是特别的漂亮，很动听的。 对，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也是我们我和卢卡斯自己改编的，就是巴赫的羽管键琴的曲子，然后在马林巴上演奏，然后跟弦乐团来合作， 是马林巴跟弦乐队的协奏。 对。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打击乐开幕式音乐会呢，是在本月的17号。那么接下来的21号就是范妮和你的搭档罗卡斯的打击乐二重奏音乐会了。 对，是叫淘金记， 淘金记 音乐会。 那么你们的曲目呢，也都是自己改编的曲目，是不是？ 对，这个曲目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因为我们想把我们想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里面有我们改编的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然后两台马林巴的，还有就是为我们委乐创作的两首作品，也是这次的中国首演。其中一首叫《玩具典礼》，是很有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打击有很多乐器啊，但是这首曲子是给一个特别小的乐器写的，是每个人拿两个沙弹，就是肯定很多人都见过沙弹，有这 是沙锤， 沙锤，但是比沙锤还要再小一点，就是像一个鸡蛋的形状，里面像沙弹， 握在手心。 对，这首曲子是我们的朋友，也是美国著名的打击乐家作曲家 Casey Cangelosi 为我们写的。当时我们就说，Casey 能不能给我们写首曲子？他说没问题。你们想要什么乐器？我们说我们想要预制电子音乐在后面配合我们。他说没问题，我们说但求你一件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写小一点的乐器？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乐器带在路上了，每次我们都要带一卡车。然后我们说能不能 带不了 小一点？他说 OK 没问题。等到过些日子他就发过来，他说这次够小了，是沙弹，不能比这再小了，所以是个很有意思的曲子。 他是只有旋，他是只有节奏的。 他是一个人拿两个沙弹，一共四个，然后我们后面有预制的电子音乐。但电子音乐不是那个用合成器做出来的，是。Casey 自己用其他的打击乐器录制进去的 哦， 所以是也是我们这次中国首演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让人期待的一首曲子哈，是首演的违约作品《玩具典礼》。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场音乐会吧，是《东游记》，中国民族和世界民族打击乐音乐会。 对，这场东游记呢是由我们中国著名的打击乐家王建华老师、王以东老师，还有王军老师，还有和很多我们的年轻一辈的打击乐家，像魏然、尹飞、高超、高月、白龙，还有就是我的师哥也是李彪老师的学生刘恒，还有倪冉冉，他们一起为大家带来一场音乐会。那今天来之前，我也特地跟刘恒沟通了一下，他跟我说这场音乐会主要是，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曲子，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曲子，包括中国的，还有像有西方色彩的曲子。他说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将中国的打击乐和世界的打击乐和西方的都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非常具有民族色彩的。 对，就像我们看到里面有曲子很有意思的，将闹天宫是王建华老师编曲，然后牛豆虎是两个人敲中国大鼓，然后这两个人呢是这次演奏者是高超高月，他们是双胞胎的兄弟，所以他们自己和自己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高超高月，超越， 对，超越。 那他的演出时间呢是8月23号东游记，接下来的下一场呢是8月24号光之星期五，科林克里打击乐四重奏，这是一支四重奏乐团。 对，它是由科林科利创作的创造的一个四重奏的一个演奏团体。我在小的时候也听科利科瑞的专辑，那个时候他就致力于演奏颤音琴和马林巴还有重奏类的作品。那这次我也看到他的曲目里面有非常有名的，像Steve 莱西写的马林巴的四重奏。Steve 莱西也是我们当代最著名的极简音乐的作曲家。然后他叫这场音乐会叫光之星期五，也是因为他其中演奏一首Heinz 是施托克豪森的颤音琴曲子，叫做光之星期五，所以这个曲子有这个命名。 那为什么说这个科林科里组建的时间是2018年呢？他们的打击乐的四重奏是今年刚刚组建的吗？ 其实他一直有这个四重奏，但是可能2018年刚刚组建一个专门演奏这个四重奏曲子的这么一个团体。 就是在这次音乐会当中呢，不仅仅有四架马林巴琴的演奏，还有木锤的四重奏， 对，还有不同的曲目。 嗯， 然后他们演奏的曲子也是我们四重奏里非常非常经典的曲子，而且非常非常的难， 而且这支打击乐室内乐团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水准。 对， 继续往下看节目单，8月25号双城记，这是麦克布里和法国多维时空打击乐团带来的音乐会。 对，麦克布里是美国的著名的打击演奏家，他也是作曲家，然后他是伊斯曼音乐学院的教授。那多维时空的打击乐团是来自法国，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在一起合作的一场音乐会。那麦克布里就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不光是自己敲，他也写了很多打击的作品，像他这次演出的曲目像浪子、甜蜜的梦和时光机、雪松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他也自己来演奏， 而且他也是一位打击乐的教授。 对，他是打击乐的教授，非常有名。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范妮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弗雷德的作品。 对，这首曲子叫弗雷德，他是巴西的作曲家，也是打击乐家尼尔·罗萨尔创作的一个重奏。当时这首曲子是我跟卢卡斯在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里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打击乐手们一起录制这首曲子。 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里边像一滑滑音的那种是什么乐器？ 那个我们叫做瓜鱼儿， 瓜鱼儿， 中文叫做瓜鱼儿，龟肉，它就是一个长长的，有点像一个鱼的形状，然后一刮它，就像鱼鳞一样。这个是巴西的乐器。 今年的国际打击乐音乐节也邀请了很多的乐团来参加，也会让我们大开眼界，认识更多的不同的打击乐的乐见。那到这里呢，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那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剧院即将开幕的打击乐节的演出安排，也特别感谢范妮的精彩介绍。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多多关注打击乐，谢谢。 也在这里预祝范妮和你的朋友21号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8月6号上午，大剧院音乐厅里座无虚席，北京市第二中学金帆管乐团在这里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文化局和国家大剧院主办，东城区文明办组织协调，北京市第二中学承办的“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主题活动。这次主题活动呢，是以音乐会的形式来呈现的，让现场观众在美好的旋律当中感受到了高雅艺术的魅力。音乐会上，二中管乐团演奏了朗菲尔德的作品《白鹰》，阿尔比诺尼的 G 小调柔版，以及两首中国作品《我的祖国》和《庙会》。下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演奏的压轴曲目吧，《巴黎蒙太奇》。是第二中学金帆管乐团，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的主题是牵手筑梦扬帆，孩子们在音乐之路上大手牵小手，追逐音乐的梦想，感受音乐的美好。虽然乐手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脸上稚气未脱，但是他们的演奏水准是相当高的，小号和长号的旋律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单簧管的声音也很漂亮。乐团团长张敏老师的指挥投入又专业，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的返场曲演奏的是轻松动感的青春舞曲。 孩子们的水平的确不错，是不是令人震撼？到这里呢，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结束了，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九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祝您周末快乐。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千元优惠。 猴哥，狗年演习，喝。